第十三回，献虎穴，金星解厄，双叉岭，薄亲刘僧。诗曰： 大有唐芒降赤峰，钦差玄奘问禅宗。艰辛磨琢寻龙穴，着意修持上旧峰。边界远游多少国，云山前度万千重。自今别驾桃溪去，禀教加持悟大空。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往前三日，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，一二日马不停蹄，早至法门寺。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余人，两边罗列，皆至里面相见献茶。茶罢尽斋，斋后不觉天晚，正是那影动星河尽，月明五点沉，雁声鸣远汉，真韵响西林。归鸟西枯树，神僧讲梵音。蒲团一踏上，坐到夜将分。众僧们灯下议论佛门定旨，上西天取经的缘由。有的说水远山高，有的说路多湖暴，有的说峻岭陡崖难渡，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。三藏千口不言，但以手指自心，点头几度。众僧们莫解其意，合掌请问道：法师指心点头者何也？三藏答曰：心生种种魔生，心灭种种魔灭。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设下弘誓大愿，不由我不尽此心，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，使我们法轮回转，愿圣主黄土永固。众僧闻得此言，人人称羡，个个宣扬，都叫一声忠心赤胆大禅法师，夸赞不尽，请师入塔安慰。早又是竹敲残月落，鸡唱晓云声。那众僧起来收拾茶水早斋，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，佛前礼拜道：弟子陈玄奘前往西天取经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识活佛真形，今愿立誓，路中逢庙烧香，遇佛拜佛，遇塔扫塔，但愿我佛慈悲，早现丈六金身，此真经流传东土。住罢，回方丈进斋。斋毕，那二从者整顿了鞍马，促攒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门，辞别众僧。众僧不忍分别，直送有十里之遥，银泪而返。三藏遂直西前进。正是那季秋天起，但见树村木落芦花碎，急树风扬红叶坠。路途烟雨故人稀，黄菊立山谷细。水寒河破人憔悴，白平红了霜天雪。落霞孤鹜长空坠，依稀暗淡野云飞。玄鸟去冰红止，寥寥历历生萧碎。师徒们行了数日，到了巩州城，早有巩中河属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。 次早出城前去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两三日又至河周围，此乃是大唐的山河边界。早有镇边的总兵与本处僧道，闻得是钦差玉帝法师上西方见佛，无不恭敬，皆至里面供给了。着僧刚请往福源寺安歇，本寺僧人一一参见，安排晚斋，斋毕吩咐二从者保卫马匹，天不明就行。急急方明，随唤从者， 却又惊动四僧整治茶汤斋供。斋罢出离边界， 这长老心忙，太起早了。原来此时秋季时节鸡鸣的早，只好有四更天气。一行三人连马四口，迎着青霜，看着明月，行有数十里远近，见一山岭，只得薄草寻路，说不尽崎岖难走，又恐怕错了路径。正凝思之间，忽然失足，三人连马都跌落坑坎之中。三藏心慌，从者胆战，却才悚惧，又闻得里面笑孔高呼叫：“哪将来，哪将来！”只见狂风滚滚，涌出五六十个妖邪，将三藏从者揪了上去。这法师战战兢兢的偷眼观看，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凶恶，真个是雄威身凛凛，猛气冒堂堂，电目飞光焰，雷声震四方，巨牙梳口外，凿齿露腮旁，锦绣围身体，纹斑裹脊梁，刚须膝见肉，钩爪利如霜，东海黄宫巨，南山白鹅王。唬得个三藏魂飞魄散，二从者骨软筋麻。魔王喝令绑了，众妖一齐将三人用绳索绑缚，正要安排吞食，只听着外面喧哗，有人来报：“熊山君与特处士二位来也。”三藏闻言抬头观看，前走的是一条黑汉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样？雄豪多胆量，轻剑夯身去，涉水为兄弟，跑林逞怒威，向来伏击梦，金毒鹿英子，绿树能攀折，知寒善于使，准灵为贤处，故此号山君。又见那后边来的是一条胖汉，你道怎生模样？搓额双脚冠，端肃耸肩背，幸福青衣纹，提步多迟滞，宗名复作古，元号母称字，能为田者公，因名特处士。 这两个摇摇摆摆走入里面，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。熊山君道：“ 云将军一向得意，可贺可贺。”哈哈哈哈 哈。特处士道：“ 云将军风姿胜长，真可喜，真可喜啊。”哈哈哈哈。 魔王道：“ 二更连日如何？” 山君道：“ 为首速耳。” 处士道：“ 为随时耳。” 三个叙罢，各作谈笑。只见那从者绑得痛切悲啼。那黑汉道：“ 此山者何来？” 魔王道：“ 嘿嘿，自送上门来者。” 厨师笑云：“可能待客否？” 魔王道：“放场，放场。” 山君道：“ 不可禁用，食其二，留其一可也。” 魔王领诺，几乎左右将二从者剖腹剜心，剁碎其食，将首级于心肝奉献二客，将四肢自食，其余骨肉分给各肴， 只听得锅灼之声，真似虎啖羊羔，霎时食尽，把一个长老几乎虎死，这才是出长安第一场苦难。 正创荒之间，渐渐的东方发白，那二怪至天晓方散，俱道：“今日厚饶，容日结成奉仇。”方一拥而退。 不一时红日高升，三藏昏昏沉沉，也辨不得东西南北。正在那不得命处，忽然见一老叟手持竹杖而来，走上前，用手一扶，绳索皆断，对面吹了一口气，三藏方俗跪拜于地道：“ 多谢老公公搭救贫僧性命。” 老叟答礼道：“ 你起来，你可曾熟识了什么东西？” 三藏道：“ 贫僧的从人已被怪食了，只不知行李马匹在于何处。” 老叟用杖指定道：“ 那厢不是一匹马，两个包袱。” 三藏回头看时，果是他的物件，并不曾失落，心才略放下些，问老叟曰：“ 老公公，此处是甚所在？公公何由在此？” 老叟道：“ 此是双叉岭，乃虎狼巢穴处，你为何坠此？” 三藏道：“ 贫僧鸡鸣时出河州未解，不料起得早了，冒霜拔路，忽失落此地，见一魔王凶顽太甚，将贫僧与二从者绑了。” 只见一条黑汉称是熊山君，一条胖汉称是特处士，走进来称那魔王是银将军，他三个把我二从者吃了，天光才散。 不想我是哪里有这大缘大分，敢得老公公来此救我。 老叟道：“ 出事者是个野牛精，山君者是个熊皮精，银将军者是个老虎精，左右腰斜尽都是山精树鬼怪兽苍狼，只因你的本性原名，所以吃不得你。你跟我来，引你上路。” 三藏不胜感激，将包袱烧在马上，牵着缰绳，相随老叟进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，却将马拴在道旁草头上，转身拜谢那公公。那公公遂化作一阵清风，跨一只朱顶白鹤腾空而去。只见风飘飘，移下一张简帖，书上四句宋字。宋字云：“ 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来搭救汝生灵。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为艰难抱怨经。” 三藏看了，对天礼拜道：“ 多谢金星度脱此难。” 拜毕，牵了马匹，独自个孤孤凄凄往前苦行。这岭上真个是寒瑟瑟，雨淋风，响潺潺，涧下水，香馥馥，野花开， 密丛丛，乱石垒。闹嚷嚷，路已圆，一对对张合挤，喧杂杂，鸟声多，静悄悄，人是非。那长老战兢兢，心不宁，这马儿力怯怯，蹄难举。三藏舍身拼命，上了那峻岭之间，行进半日，更不见个人烟村舍。一则腹中饥了，二则路又不平，正在危急之极，只见前面有两只猛虎咆哮，后边有几条长蛇盘绕，左有毒虫，右有怪兽。三藏孤身无策，只得放下身心，听天所命。又无奈那马腰软蹄弯，便使俱下，伏倒在地，打又打不起，牵又牵不动。苦得个法师趁身无地，真个有万分凄楚，一自分必死，莫可奈何。却说他虽有灾蹲，却有救应，正在那不得命处，忽然见毒虫奔走，妖兽飞逃，猛虎前踪，长蛇隐迹。三藏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人手执钢叉，腰悬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转出，果然是一条好汉。你看他 头上戴一顶艾叶花斑豹皮帽，身上穿一领羊绒织锦婆罗衣， 腰间束一条狮蛮带，脚下洗一对麂皮靴， 环眼圆睛如雕刻，圆须乱扰似河魁，悬一囊毒药弓矢，拿一杆点钢大叉，雷声震破山重胆，勇猛金蚕也致魂。三藏见他来得渐近，跪在路旁合掌高叫道： 大王救命，大王救命。 那条汉到跟前，放下钢叉，用手缠起道： 长老休怕，我不是歹人，我是这山中的猎户，姓刘，名伯钦，绰号镇山太保。我才自来，要寻两只山虫使用，不期遇着你，多有冲撞。 三藏道：贫僧是大唐驾下钦差，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，世间来到此处，遇着些狼虎蛇虫，四边围绕，不能前进，忽见太保来，众兽皆走，救了贫僧性命，多谢多谢。 伯钦道：我在这里住人，专以打些狼虎为生，捉些蛇虫过火，故此众兽怕我走了。你既是唐朝来的，与我都是乡邻，此间还是大唐的地界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，我和你同时皇王的水土，诚然是一国之人，你休怕，跟我来，到我舍下歇马，明朝我送你上路。 三藏闻言满心欢喜，谢了伯钦，牵马随行。过了山坡，又听得呼呼风响，伯钦道： 长老休走，坐在此间，风响处是个山猫来了，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。 三藏见说，又胆战心惊，不敢举步。那太保执了钢叉，拽开步迎接上去，只见一只斑斓虎对面撞见，他看见伯钦，即回头就走。那太保霹雳一声，多道： 那野畜哪里走？ 那虎见赶得急，转身轮爪扑来，这太保三股叉举手迎敌，唬得那三藏软瘫在草地， 那和尚自出娘肚皮，哪曾见这样凶险的勾当？太保与那虎在山坡下人虎相持，果是一场好斗。但见怒气纷纷，狂风滚滚，怒气纷纷，太保冲冠夺履历， 狂风滚滚，班彪逞势喷红尘。 那一个张牙舞爪，这一个转步回身，三股叉擎天晃日，千花尾扰雾飞云。这一个当胸乱刺，那一个扑面来吞，闪过的再生人道，撞见的定见阎君。只听得那班彪笑吼，太保生根，班彪笑吼，震裂山川惊鸟兽，太保生根，喝开天府现星辰。那一个金睛怒出，这一个壮胆生嗔，可爱镇山刘太保，堪夸巨地守之君。人虎贪生争胜负，息而犹慢丧三魂。他两个斗了有一个时辰，只见那虎爪慢腰松，被太保举叉平胸刺到，可怜啊，钢叉尖穿透心肝，霎时间血流满地，揪着耳朵拖上路来。好男子气不连喘，面不改色，对三藏道： 造化造化，这只山猫够长老食用几日。 三藏夸赞不尽，说道：太保真山神也。 伯钦道：有何本事敢捞过奖？这个是长老的鸿福，取来赶早剥了皮，煮些肉，管待你也。他一只手执着叉，一只手拖着虎，在前引路。三藏牵着马随后而行。以里行过山坡，忽见一座山庄，那门前真个是参天古树，漫路荒腾，万壑风尘冷，千崖气象奇。一径野花香袭体，树干幽竹绿依依。草门楼，篱笆院，堪描堪画，石板桥，白土壁，真乐真喜，秋容萧索，爽气孤高。道旁黄叶落，岭上白云飘。 书林内山禽聒聒，庄门外细犬寥寥。伯钦到了门首，将死虎掷下，叫 小的们何在？ 只见走出三四个家童，都是怪形恶相之类，上前拖拖拉拉把只虎扛将进去。伯钦吩咐叫 赶早剥了皮，安排将来待客。 复回头迎接三藏进内，彼此相见，三藏又拜谢伯钦厚恩怜悯救命。 伯钦道：同乡之人何劳致谢？ 坐定茶罢，有一老妪领着一个媳妇儿对三藏敬礼。伯钦道： 此是家母山妻。 三藏道：请令堂上座，贫僧奉拜。老妪道： 长老远客，各请自斟，不劳拜罢。 伯钦道： 母亲啊，他是唐王驾下，差往西天见佛求经者，世间在岭头上遇着孩儿，孩儿念异国之人，请他来家歇马，明日送他上路。 老妪闻言十分欢喜道： 好好好，就是请他，不得这般恰好。明日你父亲周济，就免长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经文，到后日送他去吧。 这刘伯钦虽是一个杀虎手，镇山的太保，他却有些孝顺之心。文德母言就要安排相纸留住三藏。说话间不觉得天色将晚，小的们排开桌凳，拿几盘烂熟虎肉热腾腾的放在上面。伯钦请三藏全用，再另拌饭。三藏合掌当胸道：“ 善哉，贫僧不瞒太保说，自出娘胎就做和尚，更不晓得吃荤。” 伯钦闻得此说，沉吟了半晌道：“ 长老，韩家历代以来不晓得吃素，就是有些竹笋，采些木耳，寻些干菜，做些豆腐，也都是张鹿虎豹的油煎，却无甚素处。有两眼锅灶，也都是油腻透了，这等奈何？反是我请长老的不是。” 三藏道：“太保不必多心，请自受用。我贫僧就是三五日不吃饭也可忍饿，只是不敢破了斋戒。” 伯钦道：“倘或饿死，却如之何？” 三藏道：“ 感得太保天恩，搭救出虎狼丛里，就是饿死也强如喂虎。” 伯钦的母亲闻说，叫道：“ 孩儿，不要与长老闲讲，我自有素布可以管待。” 伯钦道：“ 素布何来？” 母亲道：“你莫管我，我自有素的。” 叫媳妇将小锅取下，着火烧了油腻，刷了又刷，洗了又洗，却仍安在灶上。先烧半锅滚水别用，却又将些山地鱼叶子着水煎做茶汤，然后将些黄粱粟米煮起饭来，又把些干菜煮熟盛了两碗，拿出来铺在桌上。老母对着三藏道：“ 长老请斋，这是老身与儿妇亲自动手整理的些极洁极净的茶饭。” 三藏下来谢了，方才上座。那伯钦另设一处，铺开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、香樟肉、蟒蛇肉、狐狸肉、兔肉、点剁鹿肉干巴，满盘满碗的，陪着三藏吃斋。方坐下，心欲举箸，只见三藏合掌诵经，唬得个伯钦不敢动箸，即起身立在旁边。三藏念不数举，却叫请斋。 伯钦道：“你是个念短头经的和尚。” 三藏道：“ 此非是经，乃是一卷解斋之咒。” 伯钦道：“ 你们出家人颇有许多计较，吃饭便也念诵念诵，吃了斋饭，收了盘碗，渐渐天晚。” 伯钦引着三藏出中宅，到后边走走，穿过夹道，有一座草亭，推开门入到里面，只见那四壁上挂几张强弓硬弩，插几壶剑，过梁上搭两块血腥的虎皮，墙跟头插着许多枪刀插棒，正中间设两张坐骑。伯钦请三藏坐坐。 三藏见这般凶险燕藏不敢久坐，遂出了草亭，又往后再行，是一座大园子，却看不尽那丛丛菊蕊堆黄，树树风扬挂翅。只见呼的一声跑出十来只肥鹿，一大阵慌张，见了人腻腻迟迟，更不恐惧。 三藏道：“这张鹿像是太保家养的了。” 伯钦道：“似你那长安城中人家 有钱的集财宝，有庄的集聚稻粮，似我们这打猎的，只得聚养些野兽，备贴婴儿。 他两个说话闲行，不觉黄昏，复转前宅安歇。次早，那何家老小都起来，就整宿斋，管待长老请开启念经。 这长老净了手，同太保家堂前念了香，拜了家堂，三藏方敲响木鱼，先念了净口业的真言，又念了净身心的神咒，然后开度王经一卷送毕。伯清又请写见王书一道，再开念金刚经、观音经，一一朗音高诵。诵毕，吃了午斋，又念法华经、弥陀经，各诵几卷，又念一卷孔雀经。 即谈毕除喜业的故事，早又天晚，献过了种种香火，画了众神纸马，烧了剑王文书，佛事已毕，又各安寝。 却说那伯钦的父亲之灵超荐的托沉沦鬼魂，早就来到了东家宅内，托一梦与何宅长幼道：“我在阴司里苦难难脱，日久不得超生，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，消了我的罪业。阎王差人送我上中华府邸，长者人家托生去了。你们可好生谢送长老，不要怠慢，不要怠慢，我去也。” 这才是万法庄严端游意，见王离苦除沉沦。 那何家儿梦醒，又早太阳东上。伯钦的娘子道：“ 太保，我今夜梦见公公来家，说他在阴间苦难难脱，日久不得超生，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，消了他的罪业。阎王差人送他上中华腹地，长者人家托生去，叫我们好生谢那长老，不得怠慢。”他说罢，径出门长阳去了。我们叫他不应，留他不住，醒来却是一梦。 伯钦道：“我也是那等一梦，与你一般。我们起去对母亲说去。” 他两口子正欲去说，只见老母叫道：“ 伯钦孩儿，你来，我与你说话。” 二人至前，老母坐在床上道：“ 儿啊，我今夜得了个喜梦，梦见你父亲来家，说多亏了长老超度，已消了罪业，上中华腹地长者家去托生。” 夫妻们俱呵呵大笑道：“ 哈哈，我与媳妇儿皆有此梦，正来告禀。不期母亲呼唤，也是此梦。” 遂叫一家大小起来安排谢意，替他收拾马匹，都至前拜谢道：“ 多谢长老超荐我王府脱难超生，报答不尽。” 三藏道：“贫僧有何能处，感劳致谢。” 伯钦把三口的梦话对三藏陈述了一遍，三藏也喜，早供给了素斋，又据白银一两为谢，三藏分文不收。 一家又恳恳拜央，三藏毕竟分文未收，但道：“ 是你肯发慈悲送我一程，足感之爱。” 伯钦与母亲无奈，即做了些粗面烧饼干粮，叫伯钦远送。三藏欢喜收纳，太保领了母命，又换两三个家童，各带捕猎的器械，同上大路，看不尽那山中野景，岭上风光。行经半日，只见对面处有一座大山， 真个是高阶清霄，崔威贤俊。三藏不一时到了边前，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，正走到半山之中，伯清回头列于路下道：“ 长老，你自前进，我却告回。” 三藏闻言滚鞍下马道：“ 千万敢劳太保再送一程。” 伯清道：“ 长老不知，在此唤作两界山，东半边是我大唐所管，西半边乃是达达的地界。那乡狼虎不服我乡，我去也不能过界，你自己去吧。” 三藏心惊，抡开手牵机直媚，滴泪难分。正在那叮咛拜别之际，只听得山脚下叫喊如雷道：“ 我师父来也，我师父来也！” 唬得个三藏痴呆，伯清打怔，毕竟不知是甚人叫喊，且听下回分解。